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成长的岁月感怀，成熟风采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也不给我，还试着放下往事，怕你怕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che sei.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燃起我心中的烟火，让我的喉咙感受红的诱惑，红的火，红的诱惑。你的笑容像蜜糖黏着我，一步一步，当真想拥抱罪恶，汗水透我的衣裳。让我的胸口发展红的天空，红的你，红的天空。你杀的网覆盖了我的光，一步一步。我不能躲，不能藏，不能想，不能抵抗。一个夜，一颗心，一段情，一次伤。我明明看见涂满了荆棘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建造。感受透我的衣裳，让我的胸口发展红的天空，红的梦，红的天空。你杀的网覆盖了我的光，一步一步，我不能躲，不能藏，不能想，不能抵抗。一个夜，一颗心，一段情，一次伤。我明明看见铺满了荆棘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被地球解荆棘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建造。跟随吧，迷惘吧，爱也罢，爱也罢，慢慢地走向危险的天堂。跟随吧，迷惘吧，痛也罢，苦也罢，就算那后果要用一辈子来。一个夜，一颗心，一段情，一次伤。我明明看见铺满了荆棘的窗。你是风，你是雨，你是电，你是雨，给我爱，不给地球建造。 是品味音森森，这里是流金岁月，我是吴桐。在旅途上是一定都少不了音乐的，因为音乐是旅途上面最好的充电器。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 正如越来越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天气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如 活着赖着一口氧气，氧气就是你，我好孤寂，我想要你。正越来越深的好比我开始想念你，夜气越来越冷的爱意我快不能呼吸，氧化出来这一口氧气，氧气就是你，我好孤寂，我想要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 宣在偶像剧《公主小妹》当中是龚茉莉可爱形象，温柔的造型，歌喉也有很有魅力，有一个甜心天使之称。接下来听到的是卓文萱的《Super Moon》。 Oh happy day, oh happy night， 张开双眼就有爱，不用傻哭，假装迷糊，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跟你撒娇摇摇头，跟你开心手牵手，不需要什么理由，我们这么幸福又过，感受爱神的祝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靠在你身旁，什么都不用害怕，感觉爱的力量，你就是我的 super number one， 两个人一起每天那么精彩， Oh baby baby I'm your sweetie baby， 你是我心中的月 super number one。

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是作者从失恋之后有感而生的一个创作的灵感，再搭配上非常清凉的编曲，音乐团队的制作呢，将伤感的爱情故事再次唱进了人心。庄心妍通过这首歌就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的伤害，告诉自己微笑的面对人生。来听到以后的以后。 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曾经第四纠缠放空的手，情缘似流水，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你既然无心，我也该放手，何必痴痴傻傻纠缠不休。是情深缘浅，留一身遗憾，还是情浅缘深，一辈子远了。没有依靠，一个人烧喝点酒，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人修。以后的以后，你是谁的某某某，若是再见之 去哪儿了。这是王铮亮演唱的歌，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收录在了王铮亮的专辑《爱的自选》当中，听得到的时间和故事岛里面。那么这首歌同时也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的主题曲，电视剧《空巢老爷》的主题曲，以及电影《私人定制》的插曲。

感动，旋转晴朗低头，我无法捉摸，就这样着了魔。也许夜色太迷糊，让我忘了忐忑不安的心情，现在就想和你一起呼啦啦啦，我欣赏今晚的风景，轻轻地依偎在一起，呼啦啦，幸福满心 最喜欢的就是这张就是莫文蔚，尽管后来他的很多唱片都让人惊艳，而且呢我们都非常的喜欢，比如说十二楼，比如说一朵金花，也比如说后来加入索尼后的哀，但是能够把我们带入意境的还是这一张就是莫文蔚。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出自这张专辑爱我的情绪手。 噔噔在那哪的该发生的没发生，噔噔在那哪的再完美也不完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在冷冷慢吞吞，只是天地变成困不容易。 Shoot!

的时候是秋天，所以呢我现在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感觉到秋天到了，你肯定也会一定沉沦过林宥嘉的苦情歌。那么多年回过头去看，歌声还是活在过去，这两年看他唱着歌一直都在流浪，却是最温柔的月光。 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抛弃，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 有时候努力一点，是为了让自己有资格不去做不喜欢的事儿，为了能够自己遇见一个喜欢的人的时候不会因为自己不够好而没能留住对方，为了避免和朋友拉开距离，未来也能看到同一个世界，为了看清自己最后能走到哪儿。 I used to leave the doors and let them leave the lights on. I used to stay awake just counting miles on my phone. I had so many empty rooms inside the shadows of the shadow. I have so many empty rooms inside the shadow. I felt so damn empty. Ever since I met you, oh, it can't see. It's gonna be that I felt so damn empty. Ever since I met you, oh, it can't see. 天空白云飘，我怎么看不到呀？ 会有的，每周的今天妈妈接送你去幼儿园都不会开车的，就是要减少尾气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希望每一天都能让你们看到蓝天白云呢。 那我也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和您一样，每周少开一天车。 三和品味一零三三，倡导大家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关注空气质量，关爱绿色家园，唤醒我们心中最美的城市。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心的态度，随空气的呼吸起伏，不知不觉将一万种触摸，我的特定的强度感，每一样变当不如接受它的内置的完整，是隐形的态度，随空气的呼吸起伏，不知不觉将一万种触摸，我的特定的强度感，每一样变当不如接受它的内置的完整。 他的身边有很多好朋友都是通过网络跟自己的未免沟通联系的一个经历，所以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感觉，所以他就创作了这首歌叫做 Always Online。 林忆莲希望听这首歌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想起自己曾经经历的一段故事或者是一些感动的瞬间。 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闹出了头，短暂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和浪漫，爱挂在天空飞，风平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契是时刻。 I love her, I show her, I'm always online。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淡淡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个爱挂在天空飞，风平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我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契是时刻。 I love her, I show her, I'm always online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开始倒数 3, 2, 1删除我的孤单。 I love her, I show her, I'm always onlineI shall I'm always online。

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我想你想得好痛心，向天大声喊爱你，恨我说出口的不到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还能说给谁听？想你想得好孤寂，我想你想得好痛心，向着远方喊爱你。深深爱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一点迟疑一生的悲喜。 这个是梁文音演唱的一首歌，由黄平作词，陆春创立作曲，林君豪谱曲。收下梁文音2014年的10月9号发行专辑《慢行》。 谁听见了？我的哀求，心疼。

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它的流失会导致眼部组织的松弛下垂，并且呢，由于眼周围的肌肤比较薄，有些人就会形成血液的这个聚集，产生黑眼圈。补充胶原蛋白可以使肌肤结构变紧，血液不会停留在缝隙中，像黑眼圈、眼袋自然就不会形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五演唱的《我原来不舍得》。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忽闪忽闪的灯光，冰凉冰凉的胸膛，冷淡了。我爱过也就当作是完成了，如果是愿意结果，谈何悲伤呢？都是模仿的，哭什么？去想着对了爱的真相，

说真的，邝美云的歌曲呢，在排行榜的成绩并不理想，不像歌坛的那些重要级的人物那样，主打歌能够在排行榜停留很长的时间，也不像一些新晋的歌手，他们的热歌会引起 DJ 们的注意。他的歌就像是他的人品一样，像陈年醇酒，越陈越香，历久弥新，现在拿出来听会更有一番滋味。接下来听到是 Fall in Love。 忘了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女人，为爱收起自尊，为爱付出灵魂。想你的夜特别深，怕要触摸寂寞的伤痕，有你的我生命才完整。Darling I want you，清楚这份深深感情是我今生唯一的路，凄清的过去就快要结束，心碎般的痛楚再也不必重复，不再流泪，不再孤独，有你就满足。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 忘了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女人，为爱收起自尊，为爱付出灵魂。想你的夜特别深， 我们相遇。